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两个节目。首先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在欣赏完了钢琴伴唱的京剧之后呢，再请您欣赏一组具有典型意义的京剧梅派唱腔。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钢琴伴唱的《红灯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京剧爱好者、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唱片音乐网台、中国京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联合主办的这台集钢琴京剧为一体、极具特色的大型的演唱音乐会。那么很多在座的朋友记得33年前中国的报纸都头版头条的登了一条消息，在毛主席的扬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指示下，一种集钢琴和京剧为一体的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了，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当时报纸上还大篇幅地登了毛主席以下的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钢琴家殷承宗，接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钱浩良、刘长瑜、高玉倩的照片。那么我想很多40岁以上的人今天坐在这个国家级的一流的音乐殿堂里欣赏33年前曾经欣赏过的红透祖国大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心情一定很不平静。今天呢，我们要仔细的再重温一下33年前的这支绝响的曲子。现在我们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 观众朋友们好。 刘老师是当年的当事人，也是见证人。那么现在我和刘长瑜老师要共同为大家隆重请出万里迢迢专门为这次的演出从美国赶来的著名的钢琴大师殷承宗。 有请。 今天我们的前半部分呢是钢琴伴唱《红灯记》，那么前半部分的演出又分为3个部分。 对，一共是13段。那么首先演出第一组的呢是李铁梅唱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浑身是胆雄赳赳。 那么演唱者呢，他们是刘长瑜老师的得意门生，国家一级演员、全国青联委员、著名的青年京剧演员耿巧云，和中国京剧院著名的高派老生李文林，请大家欣赏。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早当家， 他闺女。黑兰小白，是 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雄赳赳， 观众朋友们，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提到钢琴伴唱《红灯记》，一定是认为在当时的特定的这个环境下，是由于某个领导或者某几个领导或者某个单位啊要求这么搞成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但是这次呢，跟常宇老师我们一起在组织这次演唱会的时候，我才知道30多年前我的那个印象是错误的，我才得到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诞生是怎么一段历史，是怎么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在请常宇老师给大家讲讲。 这是在1967年的一个秋天，当时呢，我们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就通知我呀，到广播乐团去辅导一位歌唱演员，他们要排一个节目，是用京剧旋律的钢琴协奏曲，那我就乖乖的就去了。去了呢，很快这个节目就排出来了，就要上演了。但是一计算时间呢，不够一场晚会。哎呦，大家急得说现在再排什么节目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那时候呢，殷承宗就说，常宇，你唱几段红灯记好不好？我给你用钢琴伴唱。哎呦，我说那太好了。因为我呢从小就喜欢钢琴艺术，我记得在中国戏曲学校的时候啊，在我们的音乐班有一位大同学，他会弹钢琴，他有时候练琴呢，我就常站在这个琴边上听，我就随着他的琴声呢，一会儿觉得非常的欢快，一会儿又是沉思，一会儿又是激动。哎呀，我觉得这钢琴这个器乐表现能力太丰富太好了，那么能够用钢琴伴唱铁梅的唱段，哎呦，得多好啊！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没想到过了大概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殷承宗夹着谱子就来了，常宇，咱们练吧。后来我才知道，他没睡觉，连夜谱出了铁梅的三段唱腔。那么在1967年的10月7号，我们就在民族宫演出了。那是我们为了填补时间，没想到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钢琴伴唱《红灯记》就这么诞生了。 我相信这段历史对大家来说是鲜为人知的。现在请朋友们继续欣赏钢琴伴唱《红灯记》的第二部分， 有李奶奶唱的《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李奶奶唱《血债还要血来偿》，铁梅唱的《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演唱者是中国京剧院著名的老旦演员袁慧琴和花旦演员耿巧云， 请欣赏《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 很多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当年高玉倩老师那富有韵味、铿锵有力、字正腔圆、充满了感情的李奶奶的旁白。今天我们就原汁原味的再欣赏一次。 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师娘，开门呐，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就是你爹，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这孩子可不是别人，就是铁梅。你呀，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们听完了高老师的独白之后，接下来请欣赏中国京剧院著名的老旦演员袁慧琴演唱这段痛说革命家史。 铁梅，挺起来，听奶奶说。绝不下战场。 当年的当事人，您今天看到这样的场景， 听到这样熟悉的旋律，我本人和观众朋友一定都想非常了解一下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非常激动，我看到这种场面呢，是我就回想起30多年前，那是在1968年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那时候呢，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周总理啊都来了啊，而且我们演出完了以后呢，就都纷纷上台和我们一一握手祝贺我们演出成功。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到了工厂啊、农村呐、部队呀、学校，我们经常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而不单这些个观众朋友们啊，都接受这么洋的啊、这么老的京剧啊，而且呢，他们特别喜欢，每次演出啊都是特别热烈。那么从此以后啊，特别是从事钢琴艺术的年轻人们呐，又充满了信心，趴在钢琴上刻苦的训练。 殷承宗老师还跟我说啊，说当年毛主席总理接见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嘱咐他要多搞一些民族的东西出来。那么总理呢，接见时候也特别强调说，这个承宗同志啊，我本人对钢琴的民族化是不抱希望，但是看了你的表演啊，我是充满了信心嘛啊。那个总之来讲，这个钢琴和京剧的结合体钢琴伴唱《红灯记》也渗透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钢琴伴唱《红灯记》的第三部分。 铁梅唱的《光辉照儿永向前》，仇恨入心要发芽。李玉和唱的《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雄心壮志冲云天。 演唱者呢，是我们中国京剧院梅派传人，著名的青年京剧演员陈淑芳，和余派传人，当今活跃在我国京剧舞台上啊为数不多的著名的文武老生李岩。 请欣赏《光辉照儿永向前》。 仇恨入心要发芽。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 Oh, 同胞脱裤 心壮志冲云天，thank you. 走，看你横行霸道能有几天，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钢琴伴唱《红灯记》所有的唱段到这里就欣赏完了。好，现在我们就请刘长瑜同志和殷承忠同志原汁原味原班原套为我们再演唱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大家欢迎。 感谢大家的鼓励。那么我想呢，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献丑了。 奶奶，您听我说。